么日本人都吃成间质性肺炎死掉，对不对？自己肺在那边干烧就死掉了。那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保肝药呢？那我想中国的保肝药的代表，比如说逍遥散。那逍遥散就是它有实皮的药，就它有一块药是用来补脾胃的，然后有一点点药是疏肝的，但是不要很用力的疏，免得把它弄虚。然后牌里面还会加什么当归之类的，就是补血啊，就是实皮补血疏肝三个原则都在的时候，是比较好用的保肝药啊，这样子。那实皮补血疏肝的药，你也可以说黄芪苋中汤也是啊，小建中汤也是啊，就是真正的保肝药是这个建中系或者后来变出来的逍遥系的东西，就是像曹寅甫啊，就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说，小建中汤为补肝最好的方啊。那这个话其实在他之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小建中汤是补脾胃的药。因为小建中汤，你想想看，那什么都好像说建中建中嘛，对不对？那建中总不会建到旁边去嘛，对不对？就觉得是，当然小建中汤是补脾胃没有错，可是呢，因为桂枝是如此的能够疏肝，而白芍是如此的能够养肝血，对不对？然后它整个结构又是一个补脾胃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变成建中汤其实是很好的补肝药。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课要教到那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其实那个方。我也不是用得很熟，我只是在想跟各位同学分享这个理路的同时啊，跟同学讲一讲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什么几型肝炎、几型肝炎大概是怎么保养的，就是稍微跟同学分享一下这个东西而已。哎，你们身上是 B 肝的代言者，各位举手我看一下，这样子啊，你们知道 B 肝是血液传染的吧？你们知不知道有这个医学常识吗？这个 B 肝是血液传染，有没有人有这个常识的？没有，对不对？就是我不是说吗，就像我们的卫生署啊，就是当年在 SARS 流行的时候，然后鼓励大家要戴口罩，对不对？让口罩业界得以振兴，对不对？可是他们自己里面人没有人戴口罩，因为知道滤过性病毒，就连陶瓷过滤器都过得去，这种滤过性病毒口罩管什么用啊，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在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就像当时我们台湾人发现 B 型肝炎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说那我们要用公筷母匙啊，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政策，因为 B 型肝炎是血液传染的肝炎，对，就是定义上面它是血液传染的，可是为了预防 B 肝，我们要用公筷母匙，这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的很多政令啊，都是昧着事实在运作的。所以就曾经有这个写医药版新闻的记者的朋友跟我讲说，哦，现在的医药版真的精彩了，就是给你的讯息几乎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就是他觉得很可怕，因为 B 肝呢，就是明明就是在医学的研究上面它是一个血液传染的东西，那就是你要公筷母匙，应该是他在吸毒的时候不要共用针头，或者是针灸的时候用几泡式这样子，对不对？怎么会变成说用公筷母匙来防 B 肝呢？其实我们当人类有一个恐慌的时候，政府必须要丢点什么东西给你们玩，就是让大家头脑不要闲着，就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这样，然后就可以比较安心。像 SARS 戴口罩能够安心啊？哎，什么事？有人在说吗？哦，那个。那所以当然其实肝炎各种肝炎，其实我认识的一些医学界的前辈啊，会把这个肝炎 ABCD 什么型分成什么，这个是肝阳实，那个是肝阴虚，那个是肝阳虚，只要把它症状分类。那分类之后呢，就会知道说，好比说啊，肝比较阴虚的人呢，我们比较会投以逍遥散，肝比较阳虚的人会投以逍遥散，不，就是阴虚的话是加味逍遥散，阳虚的话是逍遥散。比如说像这样的思考，其实是跟 我们一般用病毒去思考这个肝炎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对不对？他就说很重要的是你的肝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同样是肝虚，肝阴虚的话，你用姜味逍遥散，我们在中医基础班有教过，比逍遥散多的这个牡丹皮跟什么栀子，对不对？这样就比较凉血，能够让血不要被烧得那么干。当然如果你真的阴虚，补阴的药，我们说伤寒论里面最补阴的药是鸡蛋黄汤跟那个炙甘草汤啊，那这个我们也要先知道一下。那至于说阳实呢，阳实的这一类清热的药，那就是正在那边真的是发炎的很厉害的那种。那像黄疸的这一类的东西呢，我是没有在这个课堂上教，但是在伤寒论里面呢，黄疸是放在阳明篇，就是阳明篇发高烧的时候常常会有发黄的现象。这个发黄的现象呢，如果要用一个病机的理论去说的话，通常是湿热啊混合在一起。那这个湿热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会有一些方能够去湿去热。那好比说我们在教五苓散的时候，可能有带到一个茵陈五苓散，那个茵陈蒿这个药，它就是一种能够把肝的区块的湿热清掉的药啊，所以那样子可以把那个湿热拔掉，那个黄疸就会退掉。所以黄疸在西医可能认为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某一种分泌物扩散到身体里面，可是在中医认为说啊，这是一个湿热，而湿热一起病的这个情况通常是感冒的阳明篇会阳明这个系统会发生的。那这个区块我就没有教，但同学阳明篇我们将来如果有机会上一条一条的课，我们可能会带到，不然的话你们随便找任何一家伤寒论的说明书啊，那大家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它的意思啊。所以黄疸的那种是湿热的，还有湿热的那个是放在阳明篇。那至于说肝阴实呢，那肝阴实的话，我们在教大黄蛆虫丸的时候不是也就说过了吗？那就是大黄蛆虫丸的时候，我们有说其实用虫类药要用的很有效，但是很温和，因为如果你虫类药用的太凶，那个人被你打到虚的不得了，那也是死路一条，就是肝肿瘤或者肝硬化。我们曾经在中医基础不是有教连雅堂的那个治肝癌的方子，那也是破淤血为主。那如果你用大黄蛆虫丸搭配真骨汤来治这个肝硬化的话，那这个也是用比较温和的破淤血的方法啊，就是要确实把那个淤住的东西打通，但是也要好好的帮它补肝。所以那至于说是长期的，我们说从前提到过这个我们从前有提到过那个拉拉粉，对不对？咸粉啊，就是把这个小蚌壳做成的粉，然后配芦荟吃的那个东西，我们在中医基础班教的啊。那没有上过基础班的，我们随便问上过的同学，大家可以学会怎么弄。那个的话，就可以把长期累积下来的肝里面的毒排掉。那如果是临时的有中毒的话，是这样子。我们一般食物中毒，我们上次教到五苓散的时候就有讲到，因为五苓散能够增加人的这个水的代谢的机能，可以把一些毒素带出去。那如果确确实实是这个东西已经毒到你的肝的话，那我们就是左手跟右手的关脉都把一把。那左手跟右手的关脉都把一把，如果两边同时都跳得尖尖的，那通常就是食物中毒。就如果你吃了有毒的东西，你的脾胃跟你的肝会一起紧张起来，所以左手跟右手的关脉都会尖尖的。那这个样子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那个肝的解毒跟排毒。当然方子是非常多，但是我们常用的家常方是金方里面的半夏泻心汤。会写字吗？半夏会写吧，泻心就是把心泻掉。半夏泻心汤的主症原来是心下痞啊，因为半夏泻心汤我不会教，所以你们就这个课我没有，我不会教，但是最近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半夏泻心汤就是泻心汤是心下痞。那记得啦，伤寒论的心下是指我们人的哪里啊？ 胃。 胃啊、哦、好聪明，对不对？记性很好，对不起，你们不是小学生，我场临场反应有点乱啊，那个是儿童庄子班才要说的话，抱歉。这个脾啊，脾就是这种软绵绵，有一点软度，但是又很韧，然后又很脾，那种叫做脾，对不对？那就是心下脾，就是呢，这个胃呢觉得闷闷的，可是那个闷闷的，你说 按下去当然也会不舒服，但是不是说按下去会剧痛的那种不舒服，就是一坨闷闷的。那像那个小青龙汤镇的那个气皮是按下去完全不会不舒服的，那心下品就觉得心在那边，心下这个胃好像闷闷鼓鼓的啊，一坨东西。那中医在理解这个心下脾是怎么理解的呢？在张仲景的医学里面是说呀，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上面有阳要降下来，底下有阴要升上去，这个交通的中枢就是你的脾胃。那当你的脾胃运化机能很不好的时候，那它不能担任这个交通中枢的重责啊。所以说脾胃是这个，他们说是什么斡旋中焦嘛，我没写错字，我是写错了，是这样的来的。好，连我这么少打字的人都会这样子，我今天电脑有多毒啊，自己写不好就怪电脑。说得好。那这个所以泻心汤它的主结构是这样子，就是上面的热要把它带下，因为你知道热在上面冷在下面的时候，通常很难再调和起来，就像油浮在水上面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泻心汤的结构就是你要给它补脾胃补暖，把脾胃补暖了之后呢，它可以比较把底下那个寒清掉一些，但是同时在把补脾胃补得很暖的药里面加上黄连黄芩之类的药啊，然后用黄连黄芩把这个热能够泻下去，所以它又要把底下的寒消掉，要把上面的热往下泻，那就是泻心汤。那我也跟你们讲过，在中医基础班会有叫栀子豆豉汤，对不对？那但是栀子豆豉汤它也是一坨闷闷的感觉，可是栀子豆豉汤也是阴气上不去，阳气下不来，杠在那边。那为什么又要用栀子豆豉又要用泻心汤呢？就是因为栀子豆豉汤的那种啊，阴气上不去，阳气下不来，它的那个阴阳的交界点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人的隔膜上面，所以它是心肺的热下不来，然后肾脏区块的寒水上不去，所以杠到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栀子豆豉汤是用栀子把那个火带下来，用豆豉把那个水升上去，然后栀子跟豆豉的药性刚好可以对穿而过，对不对？可是泻心汤它闷的地方是这里，对不对？所以就知道是在脾胃的地方。栀子豆豉汤是心中懊浓懊恼啊，这我们念懊恼，它写一个浓字，心中懊恼的时候是栀子豉汤，那心下痞的时候是泻心汤啊。就是这其实读上来的这些条文非常重要的是，他在用这些汤剂在帮助我们认识中医的人体观，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从每一个辩证点让你去认识人体有哪些作用的机制，而这些机制都是我们不管怎么努力去解剖都挖不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它非常宝贵的地方。就是当你习惯了《伤寒论》的语法之后呢，像李海厦先生就常常好像看到人会就很容易去感觉他身体内在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学经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同时帮我们铺一个人体地图，就是知道人体里面很多阴阳啊的运作。那半夏泻心汤呢，比较是在比如说你吃完这个晚饭之后觉得好像哦闷闷的不舒服了，那你把自己的脉，看如果两关都有尖尖的脉，那这样子可能就是食物有毒了，所以要用这个半夏泻心汤。那食物有毒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好普遍哦，因为我上个礼拜一嘛，就是一下子冲到日本去玩，然后就这个礼拜一冲去日本玩，礼拜五回来，其实我没有跟很多人讲，就是完全那种突发式猛爆式的想要去玩，那一个人去很便宜，因为这是我黄金周前一个礼拜，机票才10000，然后一晚钱才4000多一点，就接下来黄金周了哈，他们那不是一个旅行的好时机这样子。但是我是一个人去，然后骑脚踏车游东京，所以就很轻松，就很好过。那在日本吃他们那边的东西，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少睡很多时间，也不会很累。不是因为玩得太高兴，所以那个兴奋睡不着，不是，而是你会很明显把你的身体撑得住。那去日本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台湾吃的东西真的很毒。因为像我们这种常常吃药的人，身体对于食物是有感觉的，你会觉得那个食物好消化又很滋养身体那种感觉。 然后在台湾的话是什么都觉得肝脏啊，我对不起你那种感觉的，就是什么都有点毒，所以这真是要命啊！就在台湾外面吃饭也会有一种悲哀的感觉。那所以大家的解毒的方法，大家自己要聊备一格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因为太毒了。他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罐装的茶，对不对？其实很多都是那种农药的那个含量很高的茶叶做的。那喝那种茶的话，就是肝也是不好，但不是只说那个啦，就什么东西都有很多农药，所以而且农药是都是不很容易分解的东西。就像为什么像我的中医的老师啊，在讲到说为什么他鼓励人多吃肉，对不对？他说吃菜当然很好啦，因为有些宿便嘛，有些纤维质才排得很干净。可是他们主要是肉里面打那些什么抗生素啊，什么什么什么荷尔蒙啊，那当然是不好。但是那个是人类分解起来比较分解得动的东西，那农药是真的分解不动的，所以就是人的那个受害的情况是吃素啊比吃荤要大，就是会变成就是以台湾这个地区会有这个现象。那就像我有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在礼拜天教小朋友的时候啊，我就在吼一件事，在吼一句话，我就说那个，因为像南投那位先生就跟我讲说，你看现在得癌症的人十个里面有五个都是吃素的。那我在吼说什么，所以我那时候说什么，现在这些癌症在台湾流行佛教，说什么消业障啊，叫人家吃这种食物啊，吃这种食物现在在这个环境下本身已经变成业障了，就你要去把这些农夫全部杀光嘛，然后这可能事情还能解决。像我爸爸那时候在医政处当官嘛，他就你知道，他有一种很奇怪的宽大为怀，他会说你看这些农民也是不懂嘛。那我就说，如果他们不懂，为什么他们家的院子要留一块菜专门种给自己家吃的？你真的不懂，就自己家种的都一样，跟你的消费者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自己家另外种一块？你说是真的不懂吗？那还有，我听到一个江湖传闻是说，南部上来的人看到北部的朋友，会在第一瞬间打招呼，流露出一种“啊，你怎么还没死”的这种态度。然后听说那是南部这个农夫集体的潜意识啊，就觉得说你明天到底吃我们那有毒蔬菜，不是早该死了。那请问你们真的有南部的亲戚让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有吗？这江湖传闻还是真的？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没有啊。有是吗？真的，真的啊！ 他们都说台北人好奇怪，那种好东 西。说什么？ 好的好东西啊！ 真的啊！ 然后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啊，因为我们跟他们比较熟嘛。然后他们不是都有卖那个很好吃的水果嘛？然后山的，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水果很高兴，因为他拿回去卖嘛，然后我们就要拿来吃啊，他就赶快把我们拉住，往屋子。 他说那些不能吃的，就是我们现在去部落里面买的那些都是不能吃的。他说我们吃的在里面。同学知道了哈，知道了哈。你再说。 你们吃不到，因为他们都常吃。 你现在真正的可以吃的水果是珍宝啊，是稀世珍宝啊。我们现在那种花钱就买得到那种什么黑钻石、黑金刚啊，那种都是很厉害的东西哦。都是很厉害的东西。那个就像我不是有朋友肝不很好的，早上吃那个什么美而美卖的汉堡还三明治，里面有一片菜叶子，吃了之后发现肝脉就不见了。哦，你们自己会把的话，你们也把着肝脉去吃东西啊，丧失动物的本能没有关系吗？用人类的智能来弥补一下好吗？好，就是把脉学来是干什么的？就帮你们检验你们的食物啊。这吃下去之后已经受伤了，就知道说就知道是不行的。像我那朋友把的肝脉检验哦，说什么台湾什么阿里山产的花生吃的肝脉就没有，然后北京产就吃的还有肝脉什么的，就是会说现在以全中国当作是一个范围来寻找可以吃的食物。我们现在很可怜的，吃东西都是吃到很多不能吃的东西。那因为 你们中午班你们带把脉实习对不对？你们就大家有事没事善用这个机制嘛，不然的话我昨天有教给你们捏大春圈对不对？哦，捏大春圈哦，不会的人跟会的人问一下，那你吃什么东西捏下大春圈，你会知道说哦，其实那种东西也对身体不太好。那所以到现在的话，台湾这个吃素这件事已经变成一个血脉了。而且你们，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像我的外婆啊，她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啊，你看人家东西比较贵，一定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但是就是我看我外婆的那种情况，就是如果一个皮包放在那边，她在路边摊标价200块的时候，她不要买。然后在百货公司标价5000块的时候，他就可能会觉得说还不错，就是因为它的价钱。然后还有就是在台湾当消费者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店员讲的话千万不要去被这个情报影响或者迷惑。因为我曾经那个在那个在比如说买电器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说店员在那边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我拿个随身听音乐，那随身听音乐是没有这个功能，没有录音功能，也没有什么功能，也没有什么自动倒带功能的。然后我就说啊，我需要自动倒带功能，请问这个情况啊，可以要录音就可以吗？啊，可以，就什么功能都有，随身听跟小姐就可以拿，没问题。就是说为了把东西卖掉，现在很多人其实讲话已经完全那个进入一种神怪境界了。所以店员在说什么真的不要太相信，因为等到有一天你自己当老板就知道你是如何在讲谎话的。但是不要，他就你会觉得说我不要讲电话让对方伤心嘛，对不对？所以就要体贴对方的感受，所以要讲他喜欢听的，所以甚至不会觉得自己在说谎啊。那你们那边讲太久了啦，就是偶尔聊一两句我真的不会介意，别一句10分钟我觉得有点过分。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谈到这个保肝的这些事情啊，那我就想跟同学提到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因为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原来的主症并不会说并没有说很常见，但是呢柴胡桂枝干姜汤在这些年来啊，被比如说像大陆的刘度周先生就很会用这一类的药方来帮人处理肝炎，就是那种 B 型肝炎之类的。同学啊，请问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A、B、C 三型的肝炎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想请问一件事哦，因为 B 型肝炎现在确认是血液传染，对不对？可见的是我们上一代到这一代都会有，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祖先一直都会有这样一直直系传过来嘛，对，我们就像梅毒宝宝一样，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种传递，为什么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检验法才把它当一回事呢？就是过去5000年的人类史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现在把它当作一个问题？你们被验出 B 型肝炎的人结果呢，日子过得有多不好吗？对啊，还好吧，就当没这回事，日子也好过嘛。就是我们现在 B 型肝炎要当做一回事，这件事情其实很奇怪，非常奇怪，就是那甚至不是一种很有关系的东西。但猛暴性肝炎是猛暴性肝炎，你 B 不 B 型都有猛暴性肝炎，对不对？ B 型肝炎 比较容易累， 好像肝硬化或肝癌。 对，有一种什么 B 型还是 C 型的那个肝硬化肝癌的机会比较高，有此一说啦，这当然有可能，我不是否定这件事。好像我之后也要跟各位讲怎么，待会也会跟各位讲怎么处理啊。那只是说很多病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担心的，对不对？就是那现在你被验出有 B 型肝炎的那个代言者，然后之后你要怎么过日子？ 一样 啊，哦，没怎么样。所以验出来之后，并没有什么具体能够让你健康起来的方法嘛？还是 彻底执行公筷母 子？彻底执行公筷母子？ 那已经被取消了。 自备筷子？ 天哪，就是这么无聊，对不对？就是 陈叔，陈叔是你刚才叫彻底执行公开公司，就有没有什么保养的建议？没有。 上课累了就睡 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蛮跟那个李海厦先生站在同一边的。就是你既然医不好，你就不要没事在捅事，好不好？就是你既然已经修不好了，你就把人家揪出来恐吓，然后一点那种帮助别人的方法都没有，就是他很无端很无聊哎。我是没有在最近那个医学史啊，去仔细的那个挖掘这件事，就是这个检查 B 型肝炎的活动是谁发明，什么时候传入本岛的？就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是你知道我会有一种诡异的联想，是美国人觉得台湾人太闲，所以发明的东西来乱的。你就这种感觉吗？就发明一个你检查一点用都没有的检查，然后他还没玩。 没有卖疫苗啊。 卖疫苗， 小孩子出生都 要 打疫苗。 哈，毕竟肝炎可以用疫苗医好啊。 不是打疫苗，现在学生每一个都打。 对， 小孩子出生 就 打。 血液传染的病毒还要打疫苗的，这实在太惊人了吧！搞了半天是药厂要来卖疫苗，所以来乱的。其实那个跟治疗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小孩如果将来去吸毒去中了 B 型肝炎的话，那个吸毒的伤害比 B 型肝炎还要严重，那也不用管他，对不对？那 有效期 到？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本来讲十年， 就 昨天前天的新闻讲。 到几年？ 20年。 到。 就说有效期。 20年，所以就是那20年之。内这个人可以尽量的吸毒输血，没有不会有事，是这样吗？就是很无聊的疫苗哎，就是一个血液传染的肝炎，那根本没事不会传染到的东西，你连接吻都不会传染的肝炎哎，啊，流血就会，你们是吸鬼吗？就是没有身边歃血为盟吗？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会血管进到别人的血？我请问你。共同刮胡刀，你们在哪个人在跟共同刮胡刀？恶不恶心啊？你是女生才会相信这种话，男生就会知道每个人刮胡子的那个臭味是不一样的，没有人愿意跟别人共同刮胡刀的。就是人的胡子刮下去有那个油耗味，很难闻的。所以搞半天，我现在就觉得 B 型肝炎是这样来的，就是为了要卖一个完全没有具体用途的疫苗，所以就宣导到你们全整个白痴岛的人明天来检查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哦，就是太惊人了，你知道？因为如果 B 型肝炎是呼吸传染的话，那好，那人人疫苗对不对？那可以挡一挡。血液传染的那个啊， 现在录音，不要 走 白痴岛就 好， 现在录音。 我会被大陆人听到嘲笑我们是吗？可是经过我们这一番彼此交流一些事情，然后经过一番认证，我觉得这的确是很白痴的一件事，哎，你们不觉得吗？我并不是已经预备要来骂这件事，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的。我只是心中一直停留这个悬案，就是到底是谁发明 B 型肝炎的？就是完全不开发任何治疗方法，然后就叫每个人都要检查，然后检查到人心惶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明明是一个血液传染的病，一定要可以宣导公筷母匙，对，这是一个就是要诱导到每个人觉得说我跟那人吃饭就感染到，这样一传三传出去，就是，所以连台湾的宣传机关是不是都要跟这个厂商的挂钩？是这样吗？这周部长就知道什么事，你告诉我。 在念 EMBA 的时候，我会念那个 EMBA 是什么？ 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有案例，就是说很多药厂都是这样来操作，就是突然给你一个非常流行的病，然后人人都要注意。比如说最成功的一个卖药案例叫做忧郁症。 对哦，忧郁症，你告诉我， 就是他们爆出忧郁症是人人都要注意的这个病是一种行销的手法，它并不能根治所谓的忧郁症。 对哈， 啊， 什么也是 过动儿， 过动儿，对哈、哦。我们想说过动儿抓起来打一打，他长大也没事，对不对？为什么现在都变成有事，然后去接受那种很可怕的精神矫治？这小孩活不好又怎么样啊？就电动玩具猴子电太多就敲比较响嘛、啊。对，就是现在都是发明很多很可怕的疾病，然后到最后是，其实现在台湾已经变得药厂已经不好做生意了啦。就是现在是要跟政府结合了，因为从前台湾的医生是还没有全民健保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药厂真的是为了让医生用他们的药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什么包你吃喝嫖赌玩乐旅游这样子来讨好一个医生用他的药。那后来全民健保以后就已经不太有这个事情了。那这个透过这个去蛊惑医生来买药这个路断掉以后，那就要开始怎么样蛊惑政府。那蛊惑政府就要全球性的发一些通告给你，然后告诉你说你们国家要小心这些事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哦，就是变成说原来是利诱，现在已经变成威胁了。因为你也不能说美国药厂派豪华游轮带全国卫生署的官员去旅行，就太招摇了、啊。所以就从利诱开始变成威胁，就是放一些很凶猛的情报来让人恐惧啊、哦。大概是上售手法就是这样子嘛。就像那个健身房的教练，那个就是业务员在拉课的时候，都在那边讲说：“哦，如果你是自己在家，一定不会懒得运动。然后你要好的身体，就一定要来我这边，尤其他陪你运动，你才会运动。然后就是把你讲的那种完全不能自主性的做任何事的废物，然后这样你就会去加入健身房会员啊，就是都变成这个样子啊，这样的行销的手法。那这是一个，那这是一个旧中医论中医。可是我总觉得。人要对肝好，不要忘记我们中医基础班教的，不要有做了而徒劳无功的事，这个非常重要。凡是你做一些事情出去的能量，是我们中医说的肝藏魂的魂。所以你做什么事情，有多少付出，你就必须要做出多少成果。不要去，比如说去苦劝一个浪子，叫他回头，然后苦劝他二十年、三十年，他还不回头。之类的，你懂吗？就是你凡是花出去的力气没有具体的成果，这个东西肝会受伤。所以像日本人喝酒喝得很凶，然后他们上班工作的到很晚，可是他们肝坏的程度不见得比台湾人坏，因为台湾人最喜欢用矛盾的行为结构去做徒劳无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人生中的矛盾非常伤肝哦，这个比很多毒药还要伤。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不要做，一定要记得警惕自己矛盾的言行举止啊、哦！做了没有效果的事千万不要碰。像我在庄子班就讲说，我们常常会规劝人家一些事，希望人家好起来，可是你规劝十次其实不到一次会有效，对不对？那我们都是什么说什么赌博十赌九输，所以要戒赌。那既然你规劝别人也是十规劝九输，那你干嘛不戒规劝？对不对？一定要控制人家好起来，让谁都不好，谁都不会好起来。为什么不戒赌呢？对不对？这个比赌博的那个输率太高，你们都不觉得自己生命能这样子耗损毁灭，很可惜。那这样的一个岛国，其实有时候有录影，我现在讲到这岛国两个字，心里都有点毛毛的啊，就是。就是到底是岛还是国，我现在都不敢讲啊。那个，就像我们的台北，对不对？有很多道路的设计都是设计来让你浪费心力的，就是那个那样子单行道在这边，那个道那样子，你就绕来绕去，你发现你浪费很多时间。就是各种的设计，然后公司管理的方法、公司的结构，都是很多内部阻抗的矛盾的结构，然后你可以浪费很多力气，像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伤肝的。所以请各位不要做徒劳无功的事啊，就是我就觉得尽量用比较少的时间做出比较多的成果，这个比较要紧。不要去当那个，不要去这样子太苦钱太苦命啊，就是什么事情都一直付出啊，然后当徒劳无功。然后台湾人就有一个很跟台湾跟台湾人就人好像人呢就有一个很坏的恶性，等到自己付出那么多都徒劳无功的时候，就会开始说什么啊，其实我是人太善良啦、啊，然后其实我是什么是出于好意啊，什么开始这样的自我安慰。 其实这东西根本不能够自我安慰啊，这个是你对不起自己的生命力，你对不起自己的肝。就像你有一台车，你故意用那种乱七八糟的开法把这台车开坏，就是这不能叫做是你人好或怎么样啊，是人不要这么多情，拜托拜托。很多人对公司都很多情哦，你认识这种人吧？就是一个公司管理结构已经烂成那样了，还每天这样的很努力的想要帮助公司好起来，啊，这不必了。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到了一笔烂账的境界，你没办法帮助其中任何一个东西好起来。一笔烂账的时候，你不能追溯责任。那我们讲到财富贵，就说这个东西关于保肝哈，那我们来说财富贵是肝加汤这个八至二十六条，八至二十六条我们平常遇不遇得到？我们现在看一下条文，然后呢，同学你们看到你有没有这个实际上会遇到？他说伤寒五六日啊，以发汗而复下之啊，然后胸胁满为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牙寒热，心烦热，此为胃结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老天爷，这个症状我背不太下来。就是他一开始已经被发汗过，然后又用下法，你知道他这里是这样的提醒一下而已。就发汗过，我们人的阳气会受伤，精力会受伤，对不对？下了之后的话，因为下法你也知道。都知道脾胃会变得很虚，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气跟精液都会虚，所以是以这样的前提，它是我刚刚讲到泻心汤就在这件事情讲这个事情，就是脾胃很虚很虚的时候，肝会很快很快啊。于是呢，人虚沉下它会怎么样呢？会胸胁满为结，就是这个胸胁满，就是这个胸口会胀胀，而且胀到你会觉得怎么样的？有梗梗的感觉。那请问一下。胸口跟侧面闷闷的，而且还会有梗梗的感觉，梗住的感觉，你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有过？在座的有吗？好像没有，所以这个主症就不太好提了。让小便不利，就是胸胁满为结，它的如果要用病机论来说，就是这地方它的痰饮比较严重，就它有太多的那个痰，就是卡在这些地方，所以会有梗住的感觉。那小便不利呢？其实比较是指什么呢？指说你因为被寒药下伤了你的脾胃，所以你的那个脾胃吸收水的能力都很不好，这种感觉你能够明白吧？啊，可以哈，对不对？阳气不够，气化机能也不好，然后脾胃吸收水分的能力也不好，所以小便不顺利。然后渴而不呕，就这个渴而不呕是怎么回事啊？渴而不呕的话，这个水不通的时候人一定会渴，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完全的少阳区块的病，所以也不会有正少阳症的那种呕吐。那淡头汗出，往来寒热，然后又心烦。那这个淡头汗出啊，有很多解法。那我们将来伤寒那一条一条的课，我们再仔细来讨论这些问题。大概的意思是有点说你的精已经不足以运化了，你看胸胁都已经卡住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身体的那个汗，那么水道不通，汗也流不透。那所以就变成说只有一个头是诸阳之会，这边还能够因为那个阳气比较重能把汗蒸出来。但是各位同学，这一堆症状因为临床上也没有那么好遇到，所以你就往忘掉好了。就是柴胡桂枝干姜汤，我今天教的就是一个另外的用法。这边柴胡小柴胡汤教完以后，其实柴胡桂枝干姜汤跟那个柴胡枳实芍药甘草汤跟大柴胡汤我都只是带一下，让你们稍微认识一下药方而已，不用太努力记啊。我们这个反正不是完全的那个少阳病要用到的。那心烦呢，可能精力不足就心烦。那总而言之呢，柴胡桂枝干姜汤它在处理的是什么？你看哦，柴胡桂枝干姜瓜蒌根黄芩牡蛎甘草，对不对？柴胡半斤，黄芩三两，甘草二两至之类的，还是小柴胡汤结构还是在，对不对？然后你看哦，它有牡蛎，因为这个时候身体有痰，对不对？这个胸胁满为结，这个痰水已经变得有点果冻状了，所以有牡蛎啊。那有的版本写三两啊，这个有的版本写二两啊。那这个另外呢，这个瓜蒌根跟干姜同用啊，是这个方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这个人是有点偏热的症，精液不足。你必须补精液，对不对？ 所以要补精益调润身体用光柔根是对的，可是你同时呢你的这个脾胃又已经因为一些伤害而变得很虚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又必须要好好的补你的脾胃，所以就是干姜跟瓜蒌根都用下去。像经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体现一个原则，我们中药称之为二药不相消，就是瓜蒌根跟干姜，你不要说干姜平常可以把脾胃烘暖烘干，瓜蒌根可以润可以凉，所以加在一起刚好冷气跟暖气息对消灭，哦不会，是各做各的事，就是药性除非有特殊的雷同，就是那个如果干姜跟瓜蒌根它们的物种太相近，否则的话一般来讲是二药药性不相消。就比如说如果有那种生命形态结构太类似药，它的药性会融合，否则的话不同类的能量的药不太会结合， 不会相交，可是也不会加成， 有时候会加成啊之类的，就物种很相近的药有的时候会有药性比较能够结合这样子。那这个那柴胡桂枝干姜汤啊，比如说像郝万山提到他在怎么用呢，好比说郝万山说一个比如说热入血室，我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女人月经的时候会变成柴胡桂枝然后热入血室，他说热入血室有脾虚的时候可以用，然后呢又有一些一般的辩证点说柴胡桂枝干姜汤如果你是有拉肚子的人比较适合用，因为它有干姜的意思，就是你的脾胃已经很虚了，虚寒的脾胃在拉肚子，那它最主要的那个辩证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口渴，因为用到瓜蒌根那么多一定是口渴，那这些东西种种加起来啊，伤寒论它本来这条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了，这个种种加起来是说有些人的肝不好对不对，肝不好我们知道肝虚的要食脾是不是啊，然后如果肝不好这个人精益又不足的话，那精益不足可以加点润精益的药，会口渴的话那可以加瓜蒌根，又疏通这个经络又可以润精益，然后柴胡可以放，桂枝也可以放，桂枝就是消去除病毒或什么都有效果，那也就是大陆的刘度周先生呢他把这个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做了很多临床的变化，就是几乎就是这个汤已经变成一个治疗肝炎的基本方了，因为在肝炎的这个种种现象里面，这个他的这个口渴有的时候会有，然后消化能力低落也会有，然后肝有血也可能有，然后还有像牡蛎对不对，像你说我们不是说肝硬化时间是脂肪肝对不对，脂肪肝肝如果用中医的讲法的话，就你的肝里面都是痰，你的水分运化都是果冻状的，所以运化不动，那牡蛎也是对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连雅堂那个肝癌方还要加其他的蚌壳类的东西，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它这整个结构呢变成一个处理这个肝病的一个很好用的方法，那这个各位同学可能可以回去参考刘度周先生的书，或者是别人提到刘度周先生的医学成就的书，那这个会有。那我这里要说的是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刚刚讲到肝中毒啊什么肝阳实啊或者什么肝阴虚都各有各的处理法，那一般人的有肝炎的人对不对，我们就说他的肝比较糟一点对不对，肝功能比较不好，那这个肝比较糟一点的人我们通常就把它归类于肝阳虚，是不是啊，就运化的机能不好，那肝阳虚的人呢你要记得一个是要让他有能量打通他自己，就是疏肝是不是啊，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是肝阳虚的人一定要防他传成脾阳虚，是不是，所以呢要食脾。那要把这两件事情加到一起的话，就是 B 肝的保养药或者 C 肝B 肝的保养药，因为 C 肝跟 A 肝好像是不同的营养趋势，我这边就说一般的 B 型肝炎啊，它这个平常保养的药其实有一些医术很好的前辈或者是我曾经我的师长啊，他们的用开的方都很像，比如说南投那位先生的 B 肝保养药他是开补中益气汤加小柴胡汤，就是可能各几克这样子每天三餐吃， 那我从前我的老师是开什么呢？会开香砂六君子汤，然后加逍遥。你们会看到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实皮的放一组，疏肝的放一组，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子。你常年的实皮疏肝啊，你的肝就会比较处在一个比较脱离亚健康的状态。那这样子日子久了，它的病毒对你的肝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啊。那就从这里拆乎贵之，但是这些理论的东西，它的如果我们要追溯它的源头啊，大概这个仲景的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是很能够当作是这一些思考的源头，就是你可以同时食脾，可以同时疏肝，然后还可以同时补精益之类的，就这几件事情是可以一起在运作的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柴胡桂枝干姜汤是后来我们很多用来治肝炎的这个套方的一个组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存在意义。那么石皮散是指石皮，所以石皮散是治水症的啊。石皮散是治水的，就是比如说容易脸泡泡的啦，舌头很多牙痕啊之类的，就是脚。原来石皮散发明的时候是治脚那个，你知道有些人的脚是这样按下去肉不会马上弹起来的。对对对，石皮散是治那个东西的。那同学真的要记得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课是直接就教了那个《伤寒杂病论》的内容，所以可能有些同学是没有上过中医基础的。但是我在中医基础课的时候，其实是大声疾呼过，就是要保护你的身体，要从你的心灵做起啊，很多情绪都要把它修理到好，不然的话，你以为只靠医药能把身体好起来，那我觉得你也太苛责这个医药了，因为。不太容易啊。这种长期的五脏六腑的伤害，当然有药来吃当然很好，但是情绪的部分占到非常高的比例，这个希望同学一定要记得这重要性。所以不要认为说学了中医之后你的身体就一定好起来，如果你的心一直不好起来的话，我觉得身体也不一定会很好啊。那我们下课我们孕妇水肿伤重，请妇人片有别的方，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好，孕妇另外算啊。